大家晚安。好，上次我们稍微先复习一下啊，第五品啊，非常不是对，第五品问疾品，非常重要的一品啊，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我们从上次讲到，先讲一下，讲了两件事情啊，一个是菩萨，我们碰到这些有疾的菩萨，你要怎么去慰问他们？啊，这个啊，我们上次讲完了啊，就是说，不但要你要是你要能够观苦空无常无我，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维摩诘经啊，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其他经文还不见得讲得这么清楚，就是说苦空无常无我啊，小乘跟大乘的观法不一样，小乘是二元，对吧？小乘所观的苦。是对于乐而有的，他所观的空呢，是对于色而有的。哦，苦空无常，他的无常呢，是对于常而有的。我呢，那当然就说要无我，是要把好像我灭掉之后，才有一个无我。但这个啊，是二元。我们说，只要在二元里面，你就是在一个虚妄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二元都是一个相对值。不是一个绝对值，就是这就是我们人为什么很痛苦，人跟人中间为什么会有矛盾，为什么会有这所有的不愉快，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是从自己的角度看所有的事情。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他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对方呢，也是在想同样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哦，所有的纷争，所有的这个痛苦、烦恼，所以是永远没有办法解脱啊，没有办法断，没有办法解脱。只要在二元的世界里面，就是虚妄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值，它不是一个绝对值啊。这边讲得很清楚，所以苦空无常无我，其实大乘真正讲的这个无常是常无，对吧？而这个苦呢，其实苦当体即空，你要理解到苦的真实性。其实苦的真实性是什么？就是它根本不存在，就跟佛的真实性一样不存在。苦、乐、你、我、众生、佛、烦恼、涅槃，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它的那个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当体即空，就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它全部都是在一个虚妄的二元世界里面。哦，我们以为它存在，你在一个 VR 里面，你在一个梦境里面，你以为它存在。那么这个 VR 还有这个梦境里面所有这个境啊，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所以很辛苦啊，而且苦多于乐啦。说老实话，什么叫苦？就是事情不照我的意思去发展，并没有照我的意愿或我所希望的方向往前走，就苦了嘛。那你想想看，我们人生。不如意不就十之八九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想法越狭隘，你的痛苦就越多。这就这意思啊，苦空无常无我，这是在讲小乘。这苦是空嘛，无常啊，苦空。那个空呢，也是一样。真正的大乘的这个空啊，其实就是根本没有。所谓这个空啊，空性就是说，它本质上是说，所有一切万法其实都是。我们虚妄以为它存，以为它，我们虚妄的，我们以为它存在，但是它并不是真实存在，是指一种感受，而这个感受其实也是虚妄的，因为在 VR 里面啊，举个例子吧，梦境里面的一个人，你中了乐透非常开心啊，或者有这个老虎在追你，你非常害怕，大家一定都还。一定都有做梦的感觉，不管里面的喜怒哀乐，其实连那个受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梦中的那个你并不是真实的，梦中的那个主人翁并不是真实的，所以连受都是假的。哦，那这个空啊，其实是就是在告诉你，所有一切，连那个主人翁，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那个自己，其实是假的耶。所以一切都是假的，这是空的真实意啊，哦。那再来呢？苦空无常无我，那个我其实不也一样吗？那个无我，那个无我，并不是把我灭掉了而得到一个无我，其实那个无我是根本没有一个我啊，哦，绝对不是把我灭掉了而取无我，不是把 生灭掉了而取一个灭，不是把，也不是把生灭灭掉了而取一个不生不灭。等到我们后面啊，《维摩诘经》有一章，全部都是在破这个二元，凡夫的二元以及圣者的二元。那个章节非常非常精彩啊！那个等到我们，所以今天不说太多，等到讲到那个章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得更详细一点。好了，那后来就是说要观苦空无常无我，这样大乘要观大乘的苦空无常无我。那再来呢，说要忏罪。但是你要知道，罪性，我们罪啊，就是所有我们犯的这个罪，它的真实性是什么？也是空的。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罪不可得，现在罪不可得，未来罪不可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宽容的心。举凡啊，我们现在讲是真的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就举凡人家以前啊，或者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错，绝对不要一直活在这个痛恨别人的过错或悔这个怎么叫很悔悔恨自己的错误。只要知道自己错了，能够改正，一切事情一笔勾销。至少你学佛要做到这个修养，就是过去人家不管怎么对不起你，或者你自己曾经做了什么大的错事，我们都要选择原谅，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即使你还没有证得空性，那我们在学空性这一步你起码要做到啊。那么再其实再往更深一层走，罪性亦空啊，是不是？所以没有所谓的罪，如果罪是真实的话，那放下屠刀没办法 立地成佛，因为那屠刀以前杀过很多人啊，哦，杀过很多生命啊。那如果那些罪是真实的，那你怎么成佛呢？所以你要知道忏罪在罪的这个相上面，哦，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要忏悔，我要怎么样，我要不再犯，那很好，其实已经足够了。但是你要知道罪性也不是真实的，也是空啊。所以呢，你要能够以己之己，就是自己啊，能够苦众生之苦啊，那当然你能够随喜众生之乐，或他想要做的事情，慈悲喜舍。所以以己之己，悯于彼己。哦，你能够有同理心，你能够经过同样的这个经历，你更能够体会对方的这个心情啊。所以，你说一个人完全没有苦啊，没有任何的挑战，没有任何的磨练，其实你很难修行。所谓遇事练心，你要碰到事情了，就是你要碰到一些这个不如意的境。哦，你才有办法真的磨练自己的心啊，你的心性或你的心智。所以学佛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有无穷的可能性，因为它这个是因缘嘛，虚妄在生灭嘛，这个梦境啊也不是真实的，你也没办法控制它。你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你说哎呀，所有一切都是不可控，但是你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一切，未来一切的可能性都是会发生了。哎，我今天是一个甲级贫户，并不代表我明天不会发财啊。那同样的，我今天健健康康，不代表明天不会生病啊。所以你能够理解的是说，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哦，一直是在因缘啊，因缘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境，就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那六道轮回里面是一个因缘所生法，所以我们能够控制未来，其实是说你尽量的去行善积德。哦，你就是在正道上面行走，你就是靠老天庇佑啊，就《易经》里面讲嘛，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从来没有《易经》里面不会讲自人佑之，或自己佑自己，吉无不利，不会，都是天佑啊，从老天庇佑你，吉无不利。什么样的人可以被老天庇佑？当然是行正道啊。我们就在讲说，你不管怎么算计，人算是算不过天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其实学佛一方面我们在学空性，一方面呢你要有这个空性的概念啊。就像我们等于是在打美白针啊，你就是在打这个美白针之后，你皮肤就会变白。你空性听了听了听了，你的心啊比较容易开，那么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你有办法能够过得去，那个坎能够过得去。很多事情啊， 真的是在一念之间，就是说你的那个心啊，能不能开？你的心开不了，那事情那个路会被自己走绝。哦，就是这么简单，就学佛其实很轻松的，把那个道理掌握了，非常愉快啊、哦。那么他告诉你啊，你要这个当世宿世无数的劫苦啊，那么当念饶益一切众生啊、哦，你要能够知道知天命，你也要知道这个因果啊、哦，有这个能够看到前因后果。其实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你不要讲你有没有他心通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看到了前因，你都大概知道后果了。那么你今天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今日因，那就是后世的果。哦，这个你有修养、有智慧，其实不容易看破，不容易，不是很容易就看破的啊、哦。那么你要有这个智慧，你就要能够去想发心啊、哦，你要怎么样去饶益一切众生。那你要修一所修福啊、哦、你要念于净命勿生忧扰，就是告诉你又要修福又要修慧，然后呢你要精进，当做自己啊，当做医王，是不是？就是一个医生嘛，所有众生的疾病、哦、你都要能治，你都要能度，所有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你都要能度，这个啊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菩萨道啊、哦、这个很重要啊。好，这个是上一次讲我们要怎么去这个慰问这些有疾的菩萨。那后来到第五段的时候啊，第五段在讲什么？第五段是告诉你说，那这些有疾的菩萨要怎么样去调伏自己的心。哦，那你碰到事情了，你生病了，这个生病你把它想广的想，它其实不是光身体生病啊，你的心理也生病了。那你怎么去调伏你自己的心啊？你怎么去调伏它？你遇到事情，你怎么去过这个坎？我们人生就是一重又一重的坎，你怎么去过？哦，所以啦，那第一个他就告诉你啊，维摩诘居士就说，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很重要哦。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说比较难的概念。第一步，你要先知道，今天所有一切的苦啊，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无有实法，谁受病者？是谁是受病者？根本没有一个我。我们现在啊，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误认为，我们这个四大合合而成的现在这个身体，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现在上课，你自己摸摸你的，捏捏你的脸，摸摸你的手脚，都在啊。这个肉体的后面，我们误认为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这个就糟糕了。但是玄奘说什么？身中都无一法真实，是谁可得而受此病？但是他告诉你，其实你这个身体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怎么说呢？我记得啊，那个于小飞教授有用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啊。他就说有一次啊，他在讲这个《金刚经》空性的时候，他就说你去看他自己有一次到了这个日本啊，这个 Toyota 的制造车子的那个叫什么厂流水线吧啊，那个车子不都是这样子把它 assembly 在一块儿吗？他说你去看那个流水线啊，很多的这个螺丝钉啊混在一块儿，加上轮胎呢，它就动动又经过那流水线啊，四个轮胎，然后又有门啊，有引擎啊，所有东西椅子最后拼凑就变成了诶我们以为的一个车子。那个车子啊，有个板子，有引擎，有椅子，有四个轮子，它会跑，这个就是我们给了它一个名字，就叫做车子啊。而且呢，还有个牌子啊，可能就是 Toyota。他说：“但是啊，你再去仔细观察这个车子，你把车子拆掉以后啊，你把车子拆下来，四个轮胎，有门，有引擎，有那个方向盘，然后有刹车，有玻璃啊，等等。”然后有皮，有各种东西。他说：“你这个引擎再拆呢，又有可能各种的铁板，里面有线路，叭叭叭。”他说：“你再整个再拆到最后变成一地，其实那一地散在地上的东西， 啊，你帮你把轮子都拆开，变成铁，变成一些 rubber 的时候，rubber band 的时候，他说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车子嘛。啊，其实啊，他帮他拆解开之后，什么都不是。只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因缘在某一个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我把这所有东西放在一块儿，变成了一个可以跑、可以载物、可以载人的东西，我就说啊，它是车子，勉为其难说它是车子。那你也可以说，哎，指着它说它是一张桌子啊，你也可以指着它说它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说，事实上真的有车子这样东西吗？事实上是没有的。他只是把所有东西拼凑在一起，你勉强给了他一个名字，而且当你拼凑在一起的时候，它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会起各种的变化，成住坏空嘛，最后那个车子会坏掉的，所有的铁，所有里面的这些橡胶，所有的一切，最后还会毁坏，那它还是一个车子吗？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假名假象假用，即非是名。这个车子是一个市民，他现在叫车子，他是一个 Toyota 车子，但是你把那个影那呃你把那个牌子一换，他可能可以叫别的牌子的车子。而什么叫做即非？《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即非，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散开之后，它什么也不是，只是名字叫做一个车子，它事实上不是一个车子。而我们自己呢？你现在看我们活生生的一个自己，当你把你自己的皮拆掉，肉拆掉，血、肉、脾气，这所有东西拆掉之后，你凭什么说这后面还有一个自己？所以这个自己，我们认为有一个自己啊，这个概念，他说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个我。这个是第一个要打破的一个概念，根本没有一个我。所以这个东西啊，叫做破我执，就是你执每一个众生，所有的众生都一定，只要任何有生命众生，一定就是那个我，因而出来什么都不想，绝对就是有一个我，不用爸爸妈妈教他，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能跟本性，就是有那么一个我的概念，而修行最终就是要破这个我，所以他告诉你，其实实无有实法，根本没有一法是真实的。没有一个受病，没有一个生病的自己，这个东西啊，就叫做人无我啊。后面要讲法无我，人无我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众生，我这个人啊，根本没有一个我，这是你第一个要打破的。先你要先去，哎，这个其实是这要经过一连串的修行，禅修 meditation。就是敏究仁波切里面所教的，怎么经过禅修禅定，哇，去破那个我。第一个要把那个我给破掉。好啦，那就告诉你，四大和合故，假名为身。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地水火风合在一块儿，就是因缘际会之下，哎，这暂时合在一起，你就勉强假名啊，给它一个名字，说身体，就像那个车子所有的零件，勉强刚好就在那个因缘际会之下凑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车子。但是他告诉你，四大是无主的。什么意思啊？就是那地水火风啊，其实它告诉你，哎呀，地水火风后面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其实连地水火风都是虚妄的啦。它就告诉你，那当然合成的这个身体也是虚妄的。这是第一个，它告诉你，其实所有的病，你会生病，你会 suffer from 病痛，就是因为你执着着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如果你不执着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那么根本不会生病。所以最重要什么？四大和合，假名为身，但是你却以为这后面有一个我。所以第一步要把这个我给断掉啊。他说你要知道这个病啊，即知这个病本，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病啊。原来他那个根源是什么？他的那个 root cause 就是因为你以为后面有一个我。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知道了这个病本，那你想要不生病，你就必须除我，就是把我想或者我相或者是我想那个四相，就是我人众生寿者相，还有四个想呢，我想人想众生想寿者想，这个都是在 金刚经里面的。什么叫做我想？就是你有一个想法，有那么一个我，你要把这个想法给放掉。我相呢，就是你执着有那么一个相啊，我想是比我相稍微再更细致一点的，更深沉一点的。所以你要把我想跟众生想这些东西要能够放下，这个放下了，你就不生病了啊。所以第一步啊很重要，第一步你要先知道地水火风假合而成的这个身体，你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我，其实根本没有，后面没有一个我，那个我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步，要把这件事情看清楚。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啊，告诉你说，哎，现在啊，你先把我给放掉，但是你还会有一个法想，当起法想。什么叫当起法想？当起法想就是说，因作是念，哦，没有一个我，好吧，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合合而成的地水火风合合而成的这个身体啊，后面并没有一个我，但是这个地水火风毕竟合成了一个身体嘛，对不对？虽然没有我，但是它在因缘合合的情况之下，地水火风的确合成了一个身体啊，那这是没办法的啊。这个就叫做法想哦，就是说你知道啊，原来那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但是呢你却还是以为万法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外面这所有的境界地水火风的这个一切都是真实的啊，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法执。你认为万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比前面那个我啊是更稍微再细微一点。你认为万法真实存在，就是你有分别心哦。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哦。你想想看，你认为万法是真实存在的，既然真实存在，你就会去分别嘛。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咖啡，那个是茶，是不是？这个是水，这个是可乐，这个是毛，这个是羊毛，这是狗毛，这个是鹿毛，这是兔毛，这个是人毛。既然你认为这个毛是真实，你就会因为有不同的毛，你就会开始分别。你认为这个毛是真实，那个杯子是真实，这个苹果是真实，所以你会给它各种不同的名字。这样能够听懂吗？这个就是法执。但是因为你只是在分别，你啊，后面的那个我啊，因为已经灭掉了。就是那个我执啊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并没有执着的说我一定要喝这杯茶，我不能喝那个水，或者我只能跟这个人做朋友，我讨厌那个人，我不可以跟他做朋友，他不可以过来。因为你那个执着没有了，所以你只是在分别。如果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执着，那个我又跑进来的话，那就糟糕了。哦，那就只能喝水，就只能怎么样，那就开始造业了。那就很多的痛苦，那个果报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哦，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法想，只是说你认为所有的一切是真实的，所以你会起分别。但是你那个我执啊，因为还没有跳出来啊，或者已经修行把那个执着给放掉了，所以你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家，或者必须怎么样。所以你只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就是法想，这样能懂吗？哦，所以他就告诉你，第一步你把执着放掉。那现在呢，你把执着放掉之后，但是因为你的修行还没有到位，所以你还有法想。这个当并不是说你应当，是说这个时候正常的情况之后之下，你虽然呢没有那个执，但是呢你还有法想。哦，你没有我想的，但你还有法想，就是你没有执着了，但你还是会分别。哦，那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又此法者，各不相知，其实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玄奘是说什么？如是诸法辗转相续，互不相知。这个互不相知啊，你就想说互相啊不能代替，也就是其实它中间互相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地水火风它都是一样，在各种因缘之下，它就会好像虚妄的显象，但它这中间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你就这么去理解就好了。其实说真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根本啊，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告诉你，你刚刚先把我想给灭了，那你现在进一步啊，你要把法想啊，也把它给灭了。所以说，彼有极菩萨为灭法想，当作是念。要怎么做试念才能够把法想给去除呢？法想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这所有的毛都是真实的，你起了分别心。那怎么样要让自己能够非常的清醒？就是说这个毛啊，其实是幻影，不是真实的。那你要做试念，怎么去做法呢？此法想者亦是颠倒，颠倒者即是大幻，我应离之。首先，你要告诉自己，你认为这些万法存在这件事情就是颠倒，你认为这个毛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颠倒，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一个影子而已。那这个时候，你要把你认为这个毛是真实存在或万法是真实存在这个概念，你要把它放下来。我应离之，但云何为离？怎么离呢？也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万法是怎么出来的？离我所，就是告诉你，因为你有二元，我就是自己嘛。所呢，我所是什么？就是那个对面嘛，就是我就是能嘛，能就是自己。所呢是对面，就是有了我相，有了众生相或人众生相，有了我想，有了众生想，就这意思啊，就是离开我。跟我的对面，离开二元，你就能够离开这个法相。你看，它是一步步推哦。好啦，那如何能够离开我跟我所呢？那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两个？云和离，他就告诉你，那这个时候你要离开二法。其实二法是什么？就是二元，就是内法跟外法。就是有我跟对面，其实任何的二元内外的概念，自己跟对面的概念，一定要把它给离了。也就是说，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最后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平等，你知道吗？平等怎么做得到？只要你还有一个我的概念跟对面的概念，你永远没办法平等，是不是？一碗水是端不平的，你只要是有我自己，有那么一个自己跟对面的一个概念，只要有二元，你没办法平等。所以你唯一能够做到平等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告诉你自己，所有一切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一切既然不是真实存在，当体即空，所有的东西它的法性是相同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到平等，为我等。涅槃等啊，我是什么？我就是众生嘛，众生就是凡夫嘛。那凡夫跟涅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当体即空。所以者何？我即涅槃，此二皆空。那以何为空啊？为什么是空的？为什么生死涅槃全部都是空的？怎么回事？他告诉你，但以名字故空。哎呀，他跟你说这些东西啊，根本不是真的啦，只是给了一个假的名字而已。这个名字啊，就让你真的以为有了那个涅槃，或者有了那么一个生死，有了那么一个我，或有了那么一个佛。他告诉你，如此二法无决定性。看到无决定性比较难懂，玄奘翻成如此二法不实。就是根本不是实在的，是不真实的。哇，那你就知道了。原来这样讲讲讲，那我明白啦。哦，其实所有一切的根源，就是我以为它是实在的。如果今天我知道它不是实在的，那我就不会去分别它了，对不对？你就不会起分别心嘛，都是假的，有什么好起的？都根本是虚妄的。那你不起分别心啊？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前面所说，你认为这个毛啊，是什么什么毛，你就会去分别，对吧？你没有分别之后，就没有颠倒妄想啊，那个法想就灭了。 那法想就灭的时候，你就正式的进入啊，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毛不是真实，这是一个影子，是不是就回到我们说，哇，你回到真实面了，你明心见性了，你从那梦境之中醒来了。我想讲到现在啊，就算你没有听过《楞严经》，大概也听懂，你就再仔细回去回想这一段呢，这一段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你从如来藏那个光明没有影子，前面晴空万里啊，因为你有了这个能所，就一下一念不绝，那么这个影子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影子出来之后呢，啊，你继续去攀这个影子，因为你好想好想看到东西，所以这个影子你希望它是真实的。哎，真的有不是有人说很想，有些妇女很想怀孕，她一直不停的想，就她会有假孕症，就是这么去想。其实你不停的去希望那个影子变成真实的，一直看，一直看，最后那个影子终于变成真实的，哇，这个时候就是法想，你就开始起分别了。那么法想，因为你没有修嘛，你就是不停的去分别，你认为它越来越真实，所以你的那个意念啊，你不可能只停留在分别，那个我会跑进来，你会开始执着，你会需要做一些行为，你要带回家，或者要干嘛干嘛，这个时候执着出来，所以是从没有变成影子，变成真实，然后要带回家。这个地方你再听一次哦，从什么都没有变成影子出来了。影子出来之后呢，在三细相里面啊，后来呀，你就这个真实那个毛出来了，变成这边所讲的分别的法想。后来呢，你那个我跑出来了，要带回家那个执着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我执进入你，因为你造业进入六道轮回，在里面受苦果。那所以你修行的时候，你要反过来，先把那执着拿掉，至少先不要带回家，对吧？但是你虽然不带回家，但是你还以为那个毛是真实的，所以第二步呢，你要断你的法想啊，哦，要知道这个毛啊，其实不是真的。慢慢修修修修修，你就回到了，哎，那忽然发现，原来毛不是真实，是影子。那么你又要再继续修，最后连影子都消失了，回到我们最原始的。不生不灭，我们所讲那个如来藏的状态。哦，我猜想啊，我自己感觉，即使你没有上楞严经，但是一直这样子磨磨磨讲到现在，这个怎么从如来藏啊变出这世界山河大地，或你怎么再转回去，应该至少最这个 high level 的概念是有。哦，好，那么我记得上次啊，后面还讲了一些吧。还没讲完，对吧？好，这个地方无决定性。最后呢，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得失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这一整大段到这个地方，你要画一个句点。到这个地方要有画个句点，等会儿再告诉你们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啊，你啊说哦，那我知道了。那个不但我想，我要把它空掉。法想也要把它空掉，法想空掉之后，哇，那是不是四大皆空了？我就空了，所以我一定要安住在这个空啊，我把所有东西都空掉的那个空上面。他说：“哎呀，他说得失平等之后啊，那还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还有一个病，还有一个病啊，就是那个空空病。”就是你想要把我想、法想都还要空掉的那个空，你认为那个空是真实的，那这个空啊，让你没办法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听懂？你把我想给干掉了、断掉了，然后呢，有了法想，哎呀，这个时候功夫很厉害，把法想也断掉了，也空掉了。好啦。那你就觉得说我那个只我想哎是真只是假的，好放掉了，法想也是假的，把它放掉了。但是你还有一样没放掉，就是你想要把我想法想都空掉的那个念头还在，所以你认为可以把这所有东西都空掉的那个空啊是真实的。 那你糟糕了，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所以啊，你认为啊，这个时候你认为能够把我想法想，或者我们说我执法执都空掉的那个空是真实的，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坎还是没过，因为你还是认为有一法是真实啊，你认为空是真实的，那你就还是一样，你就还是认为最后有那么一法是真实的，那你就还是没有明心见性，你就还在那梦境里面，你最后要把这个空都能够空掉，也就是讲我空法空，连空也空，穷空到底，这个时候那你真是见真实了，那你真的见到了万法的真实性，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我们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也就是说啊，你从梦境里真是醒来了，虽然没有完全的清醒，但是你睡眼惺忪，但你醒来了，已经离开那个梦境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很重要哦，如果没听懂啊，没关系，你楞严经典不要上了，你就把这段啊带回去反复多听几下，那所有整个讲这个实相的真实意就出来了。但是你只听到了一半就是了啊，哪一半呢？就是讲空的那一半，但是呢，不空的那一半你还没听到啊，真正的那个空性啊，除了空之外，你看我们讲到说你连空啊都放下之后，你明心见性了，但有没有说你已经圆证了？没有啊，你还没你只见到了初二的月亮，你没见到十五的那个圆月啊，你只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但是你没有完全的清醒，你还睡眼惺忪啊，所以你听到这边，你只听到了前半，你只从梦境醒来而已，但是你只看到初二月亮月光，你怎么样能够看到十五的月光？那你要学法华经。然后就告诉你，那这个时候你要从空里面再走出来，啊，进入有，啊，那这个时候圆满。你现在只是见山，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你最后要出过来，回过头来见山，它还是山，青山呢依旧是青山。这个时候，啊，你就到最后才有办法，这一路修，最后圆证。啊，这个没关系，我们讲《法华经》或以后我们讲《楞严经》还会讲到。好了，那到这个地方，你要画个句点，从什么地方到这里呢？就是我们所说四大，就是从前面所说，哎，有疾菩萨当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实无有实法，谁受病者？从这个地方开始。先把我给断掉之后，是不是又说哦，这个当作法，当起法想，还有法想呢？哦，那之后呢，比有疾菩萨要为灭法想当作是念，这些都是前面一直过来哦，一直到得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一空，这整大段，各位同学在讲空，空如来藏。他就在讲空如来藏，就是告诉你，其实我们凡夫或二乘人所执啊，不管是凡夫执有，或二乘人觉得那个空是真实存在，其实都错了。你只要执着任何一法，那个就不行，那个就没有到位。所以到这个地方啊，全部破掉，一个破，一个一个破，我破掉了之后破法，法破掉了之后破空，一路到最后这个地方。进入真，就进入空性，进入空性，进入到空。但是你不能在空里面执着，在那个空里面，这个地方很重要。从下面这一行开始，是有疾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这个地方是另外一段的开始。前面是在讲什么？在讲随顺真实。真实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根本所有的万法空无一物，前面在讲，先让你知道万法的真实性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上求下化的上求佛道，像上求菩提，上求那个智慧，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随顺真实。而下面一行啊，往下的这一大段呢，是在讲随顺众生。前面修慧，后面开始怎么样？修福。 前面如果是在讲这个菩提，后面是在讲什么？萨埵。前面如果是在讲他的智慧，后面呢是在告诉你修福德。啊、哦，我们这个修佛《金刚经》里面就讲的，就是悲呀、啊、智要双全。前面讲智，后面开始要讲悲哦。啊、哦，悲智双全，对吧？福慧双修，修前面讲修慧，后面讲修福。啊、哦，所以整个修行就是在讲随顺真实，随顺众生，上求下化。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福德要怎么做。当你已经进入明心见性了，到刚刚那个地方唯有空病，空病亦空，这个地方讲完，到这个地方句点，句点是什么意思？你明心见性了，从梦里醒来了，眼睛睡眼惺忪，恭喜你，你从梦境里面醒来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虽然你没有圆证，但你已经算是个佛了。后面开始告诉你，你不能停在这里啊，如果你就此打住，你永远都只能睡眼惺忪。所以你证得空性之后，你要从空再出假，你要从这个醒来的这个真，就是说你醒来之后啊，你不能停在那里啊，你要再进入那个梦境去救苦救难。你要知道连梦境都是假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进入梦境，你明白吗？你现在从梦境醒来，你知道梦境是假的，所以你还是可以进入那梦境，因为有很多人在那梦境里面，你没办法叫醒他，你必须到梦境里面去把众生叫醒。所以你知道梦境是假的，没关系，你就进去，因为它是假的，所以不怕。你从失火的 KTV 冲出来了，到了那个哇，这一大片草原，如果你就安住在那草原上面，你是小乘人，你是阿罗汉，那你这个时候你知道，因为失火的那 KTV 其实是假的，所以你不怕，你冲进去把里面的人叫醒，跟他们讲在梦境里面其实失火了，你要出来。那么因为他在里面嘛，觉得是真的嘛，那你要冲进去跟他讲，先把他救出来啊、哦，那救他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他其实那个火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很有趣，他在里面受苦受难，你要跟他讲，哎 KTV 失火了，赶快逃。那他终于知道 KTV 失火了，那他说怎么逃怎么逃，那你要跟他讲说，其实 KTV 跟那个失火其实不是真实的，你一旦发现它不是真实的，你整个梦境就破掉了，你就出来了。当你还认为它是真实的时候，你就在那里面，这样不知道听不听得懂啊、哦？你当你还认为苦是真实的，你永远脱离不了苦。当你发现苦是假的时候，你马上就从那里面解脱了。好，那我们看看他怎么从这个大草原上面又冲回了 KTV， 那个失火的 KTV，right？ 他怎么从醒来的这个实相之中，他又冲回了这个梦境？哦，我们来看看，这怎么讲？是有机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有机菩萨们，你要修福啊！哦，你在证了空性上面之后，你证了空性，你知道那个梦境是假的 ，KTV 那个火灾现场是假的，所以你受了，其实像没受一样。你知道没有一个真实的自己，也没有一个可度的众生，所以也没有度化众生这件事情。你要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功夫之下去行六度，那才是真菩萨。这个《金刚经》以前我们应道八品讲过了，无所受而受，无所度而度。你要发愿度所有一切众生，来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我今灭入，皆灭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全部都要发愿灭度哦，让他们全部涅槃，但是呢，却无一法可度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让我去灭度的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你证得空性之后再去行六度。 度，在空性的基础上，你去布施，你去持戒，你去忍辱，你精进，你禅定，这个叫做六度，你才有办法般若波罗蜜。你如果是在有执着的情况之下，有分别的情况去行布施啊、持戒啊，那你顶多就叫做六善行。他告诉你，畏惧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矣。玄奘翻的比较容易，什么叫做畏惧佛法？玄奘翻成若于佛法未得圆满。也就是告诉你，当你没有圆证之前，你是不能停的，你是不能够安住的。你只是现在顶多就是从梦境醒来，你还睡眼惺忪。如果你现在说，哎呀，我从梦境醒来了，我要就安住在这里，我绝对不要再进那个梦境了。我刚从火场逃出来，我不能再进去，那你完蛋了，你永远没办法圆证，那你就安住在这里。就这样子，永远没办法圆证，你没办法到彼岸怎么办？所以他就告诉你，畏惧佛法，你还没有与佛法没有圆满的时候，你也不能灭受，你不能说啊、哦，我这个受也不要了，我要这个把万法都断灭掉，不可以哦，你还是要受，但是呢，是无所受而受诸受，这个地方很重要哦。今天讲的课啊，我感觉。其实是我们从这个一路里面走过来很重要的一堂课啊。好，那我们再继续。那这个菩萨要怎么做？舍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未断病本而教导之。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啊。你知道你呈现一个有疾病的菩萨，你知道病很苦啊，心病、身病都苦，你就知道这恶趣的众生比你苦多了。好歹我们还知道这个苦不是真实，那恶趣的众生以为这个苦是真实的，所以你起大悲心，既然我要调伏自己，我调伏除其病而不除法。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的病灭了，我要把对方的病灭了，但是我不能把所有的法给灭了。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认为这个病是真实的，你可以把病给除了。你除掉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你把所有一切除掉的东西啊，万法不能除，万法不能灭。其实病啊，真正除病的那个方法是什么？其实是除掉你对病的执着。万法不能灭啊，你要灭的是什么？是对于万法的执着。这个很重要啊，小乘人是把万法给灭了，万法没办法灭啊，万法灭了，你没办法到度彼岸呐、啊。你的那个妄心不能灭，你灭了没办法到彼岸呐、啊。那个妄心就是真心啊，你。真正的是你不能执着于那个妄心是实有，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执着于万法是实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需要灭掉。你唯一需要是知道它不是真实存在，你不要把它那个相用都灭了。这样能听懂吗？你真正要证悟的是万法不是真实存在，但是你要能够理解它会随因缘虚妄显相，你不要连虚妄显相那个相都把它给灭了。那你没办法修行哦，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以幻修幻，这是圆觉经里面讲的。你是在幻象里面、幻境里面把这个幻境给修掉。如果你没有这个幻境，你是没办法修行的，这叫以幻修幻。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你可以把病给除掉，但是你不能把万法给灭了。你除病啊，其实不是把病给灭了。你除病是知道病根本不存在，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受病的自己，那你这个病自然也就灭了，而不是真的要把某一个病给灭掉。啊，当你知道病不是真实存在，当你知道没有一个可以受病的自己，那这个时候病就消失了，你再也没有负担了。啊，所以呀，那这个地方啊，他说你要对。 你要断病本而教导之。那这边又告诉你啊，继续接着讲啊，这段还在这一段其实是重点，重点是说到这边啊，其实大概的重点已经讲完了，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受而，你要无所受而受诸受，你不能放弃众生，你在畏惧佛法之前，你不能够灭受而取证。那这个时候你要苦其苦众生之苦啊，乐众生之乐，你其慈悲喜舍啊。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断的不是病，而是断了病的执着。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而下面开始啊，还是在同一段，但是他是在解释怎么去断这个病本，他告诉你所有病的本源，那个根源是什么，就是攀缘。你就是攀缘，你为什么会攀缘？请问你，就是因为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会去攀啊。何谓病本？未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何所攀缘？谓之三界。三界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轮回之境，在那个三界之内，你认为所有的真实，你才会攀嘛。当你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是一个幻影的时候，你还会用手去拿吗？不会呀、啊，你会用手去捞，是因为你觉得它是真的啊。哦，那么他就告诉你，哎呀，云何断攀缘？你为什么会去攀缘？因为你认为它是真实的，以无所得，所以你要能够断攀缘，就是你认为它不是真实的。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为离二见。何谓二见？为内见外见事无所得。这个地方我们下次重讲，这个地方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智亦无德。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可证的佛法，也没有一个什么可得的菩提啊。无智亦无德，没有什么菩提智慧，也没有一个可证的佛法，连菩提智慧佛法都没有了，那你还挣扎什么呢？你还在执着什么呢？所有东西都是梦境啊。真正的佛法，各位同学，你今天听到的最真实的那个佛法，最中心，最中心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告诉你万法无一法是真实的，这个是在告诉你随顺真实。但是你想要最后证悟，你不能停在这边，你要能够无所受而受诸受，你要在知道它是万法无一真实性的时候，你要继续救苦救难，把你的大悲心给带出来，那你最后终于有机会圆证，那个时候你才有办法真正真正到彼岸。好，我们今天停在这边，有没有人有问题啊？今天这个课很重要哦，等会儿那个 Linda 发录音出来，没有听的同学要多听几遍，连听的同学都要多听几遍。如果你今天上的这堂课上懂了啊，我觉得基本上你《金刚经》啊，这个都不是问题。那么《楞严经》的精华你也抓住了啊，那么《法华经》也为《法华经》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那么这个圆觉，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很大的这个精髓我们也抓住了，那真的恭喜你。好，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成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